京东燕郊开发区，是一所按 DCI 标准建造的拥有3000张床位的国家非营利性医疗机构，三河市唯一一家医保新融合定点的三级综合医院，河北首批省内异地就医定点医疗机构，省内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定点医疗机构，持北京社保卡在河北燕达医院可直接报销。健康热线400-898-1120，急救电话0316-3306-120。 向远方，爱生活，最强的力量给予你我。 品味1033，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下午11点，这里是正在播出的能量音乐时间，我是最有能量的长颈鹿雷克斯，继续在节目当中呢，要来分享能量好音乐。这首歌呢，也是雷克斯每次去 KTV 都一定会来点唱的歌。第一呢，这首歌非常的好听；第二呢，这首歌能够体现我的歌唱水平。那接下来，如果你也会唱这首歌的话呢，就跟着他一起来唱吧。来自张学友的作品《3天2夜》。 早知道这段感情是一段假期，诺言对你我不介意，除了挥霍这情绪，等待即将到来的结局，幸福它慢慢凝成泪。只要体会，不必了解，明天的空虚寂寞交给时间去收尾。3天2夜，如果缘分就这么一些，莫怪我给你的爱给的那么直接。3天2夜，只求灿烂不期盼永远，离别时别再没难舍的词汇，对我就是种恩惠。知道这段感情是一段假期，诺言对你我不介意，除了挥霍这继续，等待即将到来的结局，幸福它慢慢凝成泪滴。只要体会，不必了解，明天的空虚寂寞交给时间去收尾。3天2夜，如果缘分就这么一些，莫怪我给你的爱给的那么直接。3天2夜，只求灿烂不期盼永远，离别时别残留难舍的词汇，对我就是种恩惠。3天2夜，只求灿烂不期盼永远，一别 是别再留难受，若是回忆对我就是种后悔。 张学友三天两夜，能量音乐时间继续进行当中，我是雷克斯，继续跟你分享好音乐。来听听，这是王心凌。王心凌从最早开始的甜心教主，逐渐变成后来的轻熟女，她的这种风格的转变呢，也是顺应了一位女歌手的成长历程的。这首《还是好朋友》唱出了一个女孩子在分手之后的那种心情故事，来听听看吧。 已经忘记了到底等待了多久，你还没把那句话说出口，街上的情侣手牵着手，我们只有沉默。从朋友到恋人究竟多少步走，你永远只会静静看着我，期待着某一天会萌芽结果，会不会就这样落空。我们是好朋友还只是好朋友，但重要的是我们早快活，脑海里头总是充满你的笑容，我知道你也有同样感受。我们是好朋友还只是好朋友，如果没有机会这样错过，一句话就够，其他都别多说，我等着你开口说爱我。从朋友到恋人究竟多少步走，你永远只会静静看着我，期待着某一天会萌芽结果，会不会就这样落空。我们是好朋友还只是好朋友，但重要的是我们早快活，脑海里头总是充满你的笑容，我知道你也有同样感受。我们是好朋友还只是好朋友，如果没有机会这样错过，一句话就够，其他都别多说，我等着你开口说爱我。 多少寂寞， 多少寂寞， 不能有你的陪伴而度过。不要想的太多，想想所有的不该你把我拒绝。我们是好朋友，还只是好朋友。在这个位置等待了多久，紧紧守着彼此我们都能够接受，为何又留下为什么。 我们是好朋友还只是好朋友，如果没有机会这样错过，一句话就够，其他都别多说，等着你开口说爱我，说你爱我。 Yeah.

心付出一切，是为了诚实、孤单和寂寞。我知道你不敢对我坦白，是不要看到我的伤怀。虽然你没有说要离开我，我已经感到你不再属于我。如果你还爱我，你不会对我如此的冷漠，又怎会让我在漫漫长夜独自徘徊？如果你还爱我，你不会对我如此的冷漠，我只能含着眼泪默默地离开。 如果你还爱我，雷克斯说到呢，郭富城要搭档梁朝伟首次出演一部影片，叫做《全球通缉令》。其实郭富城演过太多的警察了，像在《三岔口》《寒战》和《破局》当中啊，都有警察的这个角色出演。但是在《全球通缉令》当中的角色还是非常有吸引力的。这部电影讲的是在香港回归以前警察局里面发生的故事，所以也是他的父辈们那个年代的故事。而他所饰演的探长横跨了几个年代，一直要演到现代。而对于像我们内地的一些观众来说呢，这些探长的故事可能会比较陌生，但是在香港来说呢，可以是家喻户晓，因为每一个城市都有它的变迁历史。而他呢，也希望这部影片能够让观众看看过去香港警察是什么模样，让我们一起来期待吧。 我们最后是来感动呢， 那么 微笑。

最美的声音。 色恋人，这里是正在播出的能量音乐时间，我是最有能量的长颈鹿雷克斯。我们继续来听到这一位暖心的歌手，他是郁可唯。除了能够很好的驾驭感伤的作品之外呢，这些温暖系的作品他也非常擅长。来听听郁可唯《好想你也在》。 迷失想你的定义，浪费 是车流海天色暗下来，独自看路牌，好像你也在，想你的自由自在，从不让陌生主宰。咖啡冷得快，树叶越凉晒，晨雾漫过来，好像你也在，思念上一颗尘埃，带我随处去徘徊。来的去的越痛的越不舍，留的遗忘的在时时刻刻里拉扯。你是生命的定义，那不用力深呼吸，一丝不习惯自言自语，这是 做旧时光， 雨再大也总要回家，被淋湿的鞋晒干再出发，轻松的步伐陪你途冲刷，力量无限放大。 我们被小事打扰，为小事烦恼，如何和时间赛跑，未来的最终男主角准备准备好， 带着我跟我飞翔，感受风的速度在耳边呼啸远方， 一个一个梦飞出了天窗，一次想穿梭旧时光，想象出心境张开了翅膀，飞到任何想要去的地方，一个一个梦写在日记上，一点一点靠近诺贝尔奖，只要你敢想，就算没到达

斟酌，每个段落是你应得的温柔，每小节的心跳触动想传到你的胸口，也没有一时澎湃激动，却能在深秋心血长流，这世纪什么都会成就，除了你回头的微笑。这些为你写的歌充满忐忑，想象你所有人，只要你认可，只等你来唱和，我会在你左右。 Cause baby I wrote this, I wrote this for you， 每一天我越想迎合，陪伴着夜空，是否你也愿身边永远有我。失去记忆一样等着，然后现在我们心口流动，直到单双手都弹尽了，我还依旧为你写歌，想象你所有感觉，只要你认可，值得你来唱和，我会在你的左右。 Cause baby I wrote this, I wrote this night, 我会唱 sing along, so let's start to know, it's when I think about you that I hear songs and you can sing along, baby if I want to. Cause baby I wrote this, I wrote this night.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能量音乐时间，我是最有能量的长颈鹿雷克斯。这一小时的最后呢，我们继续来听歌，这是来自刘德华的作品《慢慢习惯》。稍后呢，进入到12点钟，你也可以好好的想一想你的午餐要去哪里解决呢？而我会继续在这里为你送上一个小时的能量好音乐，稍后见。 时间一分一秒让情爱枯萎，没有苦涩的眼泪，没有想过永远的完美，也没有想过到底会不会，一根红线牵引隐藏的暧昧，你我选择背靠背，到底要彼此流离多少杯才结束寂寞，两颗心成一对，慢慢习惯一个人醉，慢慢习惯一个人睡，慢慢习惯一个人去快乐去伤悲，慢慢习惯一个人飞，慢慢习惯没有人陪，不需要些许安慰。不想分开还是分开不是罪，往后谁不欠谁，未来不敢再多爱你，会想你的时候开始喜欢见泪，慢慢喜欢一个人睡，慢慢喜欢一个人睡，慢慢习惯一个人去快乐去伤悲，慢慢习惯一个人飞，慢慢习惯没有人陪，不需要些许安慰，你的沉默让我觉得自己太可悲，

信哲空出来的时间刚好拿来寂寞。这首歌呢，在2012年12月份他发行了，所属的专辑叫做《空出来的时间》。其实张信哲的歌啊，真的有的时候就如诗歌一般，你会发现他的每一首歌都唱尽了眼中的爱恨情仇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一位，他是梁静茹，我很喜欢他最近为《蜜果》这部电影所演唱的主题曲，名字就叫做《蜜果》，来听听看他用他的声音唱出那些曾经17岁的故事。 忘记从那天起认识了你，相亲相爱也相互嫌弃，遇到困难总是第一个想到你，也只有你可以惹我生气。太熟悉所以忘记了距离，爱要有缝隙，靠近阳光和空气，有种怦然心动叫做命中注定，有种地久天长叫守口如瓶。那年春天我只想一个秘密，发了芽占据心里每一寸土地，在不懂爱情的年纪，相信遇见就是最好的运气。那年秋天我藏好一个秘密，结成果挂满成长懵懂的四季，在蠢蠢欲动的就算全世界都已看穿我的心，也许可以笑着说一句，喜欢你，对不起，没关系。太熟悉所以忘记了距离， 现在是12:14。这里是知识分享型广播媒体，品味1033，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7月15日至8月13日，福彩三 D 送福利，只选足选三、足选六三种投注方式，千万加奖送给你，还在等什么？赶快行动起来吧！ 好消息，好消息！海南看房观光之旅开始接受报名了。感受一风，亲近大海，品尝海南特色美食，三天两夜往返双飞，购房报销机票费用，咨询电话7155630 1393048 9961，详情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，我想海边有个家。 向远方，爱生活，在上面 品味1033，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能量音乐时间，我是最有能量的长颈鹿雷克斯。昨天节目当中呢，说到了有一位华裔，他登上了 BBC 制作了红烧肉和拍黄瓜，然后引起了评委的关注。曾经的可乐是一种流行，后来汉堡呢变成了一种潮流，外国的新鲜事物呢不断的刷新我们的视野。可是你想不到的是，我们的家常菜拍黄瓜现在在国外呢也是另外一种潮流。讲究的外国人他们表示，切片黄瓜和拍黄瓜是有很大的差别的，而且他们一口就能吃出来。切片黄瓜的表面相当光滑，不易入味，调料呢加在上面往往会滑落，而拍黄瓜呢因为不规则的棱角和粗糙的表面极易吸收调料，几秒钟的功夫就能够入味了，所以他们对此就非常的喜欢。 所以你现在走在国外，你会发现很多餐馆都有拍黄瓜。 你的爱那么多，怎么会不明下落？谁分开就逃脱，千万别羡慕太多。你的爱比一个大城市的人还多，也能容纳人心的我偶尔小小的错，就让这样一场风波摩擦出回忆的泡沫。是我对你认识太少，还是我自己想得太多？最爱你的是我，否则你怎么养我？否则我怎么可能赴汤蹈火？你说什么都做，你最爱的是我，因为差一点走火，却带来属于我两个的烟火。每个我没法说，一个人是快活，两个人才是生活，两个人都寂寞，倒不如一起寂寞。冰淇淋融化在你的嘴唇怎闪躲？这么多的路都走过，怎舍得剩下我？就让这样一场风波我擦出回忆的泡沫。是我对你认识太少，还是我自己想得太多？最爱你的是我，否则你怎么养我？否则我怎么可能赴汤蹈火？你说什么都做，你最爱的是我，因为差一点走火，却带来属于我两个的烟火。你和我没话说， 雷克斯告诉你，现在拍黄瓜在国外非常流行。外国有人觉得中国的拍黄瓜好吃，其实呢，只不过是采用了不同的方式来处理食材，就能彻底改变它的口感和味道，这真的很赞。而且中国的凉拌拍黄瓜呢，大多数是加入了酱油、米醋或者陈醋、蒜和芝麻油。另外在北方和西北呢，人们还会在里面加上一些辣椒和花椒。其实在早些时候呢，纽约的中餐馆就有拍黄瓜出现，但是今年夏天呢，突然间发现好像在国外到处都是拍黄瓜。像墨西哥风味的餐馆在拍黄瓜里面加入了味道浓郁的芝麻酱，而另外一家餐馆他们在荞麦面里面加入了拍黄瓜、小萝卜和金枪鱼，变成了另外一道风味独特的国外料理。不知道你是否会愿意尝试别的不同风味的拍黄瓜呢？ 拍瓜就不要说抱歉，毕竟我们走过这一回，从来我就不曾后悔初见那时美丽的相约。曾经以为我会是你浪漫的爱情，不是唯一不变的永远，是我自己

郑秀文眉飞色舞。在早些年，郑秀文真的算得上是华语乐坛当中的劲歌天后，她翻唱的那些动感舞曲啊，在整个街头巷尾都是播不停的。这首《眉飞色舞》你当年肯定听过，而且也跟着她跳过，对不对？好，有些经典歌呢一直都是有存在理由的。我们听过《眉飞色舞》之后呢，来换一种心情，来听听抒情的歌，来自周传雄，名字叫做《寂寞沙洲冷》。这首歌每一个男人基本上都会唱。 走后心憔悴，白色又从风中纷飞，落花似人又情，这个季节河畔的风仿似拼命的吹，不断拨弄女人的眼泪，那样浓烈的爱再也无法给，伤感一夜一夜。当记忆的线缠绕过往支离破碎，是慌乱占据了心扉，有花儿伴着蝴蝶，孤雁可以双飞，夜深人静地徘徊。当幸福恋人寄来红色分享喜悦，闭上双眼难过头也不敢回，仍然坚尽寒枝不肯安歇，未带着后悔，寂寞沙洲我该撕裂谁。自你走后心憔悴，白色又从风中纷飞，落花似人又情，这个季节河畔的风仿似拼命的吹，不断拨弄女人的眼泪，那样浓烈的爱再也无法给，伤感一夜一夜。当记忆的线缠绕过往支离破碎，是慌乱占据了心扉，有花儿伴着蝴蝶，孤雁可以双飞，夜深人静不徘徊。当幸福恋人寄来红色分享喜悦，闭上双眼难过头也不敢回，仍然坚定寒枝不肯安歇，未带着后悔，寂寞沙洲我该撕裂谁。纷缠绕过往支离破碎，是慌乱占据了心扉，有花儿伴着蝴蝶，孤雁可以双飞，夜深人静不徘徊。当幸福恋人寄来红色分享喜悦，闭上双眼难过头也不敢回，仍然坚尽寒枝不肯安歇，未带着后悔，寂寞沙洲我该撕裂谁。仍然坚尽寒枝不肯安歇，未带着后悔，寂寞沙洲我该撕裂谁。

这里是正在播出的能量音乐时间，我是最有能量的长颈鹿雷克斯。今天是星期五，也希望各位朋友在周五的时候工作顺利。稍后时间会有看得最远的长颈鹿 Lemon 为你带来远眺音乐时间。雷克斯预祝大家周末愉快，拜拜。 像什么？爱情就像什么？几朵云在阴天，忘了该往哪儿走。思念和寂寞被吹进了左耳。也许我记不住，可是也忘不掉那时候那种迷你的快乐。听阴天说什么，在混乱中的我，想对着天讲说无论